多好啊！ 就是，嗯，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这叫 一阿三德， 那叫一举三得。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对了，忘这茬了。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他又说了， 说什么？ 怎么着，哥们儿？嗯，你到底让不让？ 嗯，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玩命？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 嗯， 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说得好， 是不是啊？ 嗯。 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那你呢？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好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怎么着？ 这脑子掉地下了， 好极了！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圆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嗯，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怎么了？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哇！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怎么回事？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对， 好不好？ 嗯，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和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哦，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嗯， 送交公安局 捉拿归案。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嗯，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这么回事啊？ 对了， 那坏人呢？ 判他5年徒刑， 完全应该。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干嘛去？ 我得说说他， 教育教育。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就是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哎， 重新做人。 对，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嗯，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哦，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哎，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嗯， 啊，家里我放你，我帮助你， 哎， 父母。我的事你甭管， 哎哎， 是不是啊？ 你认识他弟弟？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怎么这么熟啊？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我哥哥呀，啊， 欣赏了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这段见义勇为，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洞房破迷信。 这个五一前夕啊， 嗯 啊，跟这个五一前后吧， 哎， 有很多适龄的男女青年都结婚了。 对，有很多对都结婚了。 是啊，现在办喜事多好啊， 哎， 集体结婚， 对，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 嗯 啊，把亲戚朋友请来， 哎， 抽支烟， 嗯， 吃块糖， 哎， 畅谈四化的远景， 哎 啊，谈点家长里短都可以， 哎，这叫新事新办， 起码它比铺张浪费强 多了， 是不是啊？ 嗯， 现在的结婚应该提倡这个， 对， 是吧？比现在结婚比过去结婚好多了， 哦， 特别是在旧社会， 嗯， 有很多封建礼教， 哦， 啊，害人不浅呢。 一些讲究 啊，那个封建礼教太多了。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 啊， 你比如说这个结婚的时候哈， 啊， 送礼， 送礼 啊，什么这个请客花钱，这都不说了。 嗯， 结婚这天最倒霉的就是这个新郎和新娘。 怎么倒霉啊？ 打说今天结婚一开门， 嗯， 早晨起来就开始受罪起。 怎么受罪 啊？这刚一说，头一位一进来， 嗯， 二大爷来了。 嗯， 这新郎过去跪在那儿，邦当这就一个， 干嘛去？ 磕头。 哦，磕头。 这还不能白磕。 怎么着？ 磕完还得给钱。 哦，给钱呢。 紧了吧，小子，来5块。 来5块。 哼，一会儿这儿一喊， 嗯， 二奶奶来了，这过去邦当又一个， 又一个。 行了呗，小子，来10块。 哦，要涨5块， 涨五块。 嗯， 那儿一喊，四叔来了，过去邦当这儿一磕， 又一个。 起来吧，孩子，给5块。 哦，这又给钱。 你家嫌少是怎么？再来5块。 哦，又补上了。 怎么不起来？起不来了。 怎么了？ 一看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 磕晕了都，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这个白天好容易对付过去了， 嗯， 一到晚上入洞房，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 哦，还有一些穷讲究， 过去不是听说过吗？ 嗯， 背后里头塞点这个，塞点那个，这都不提了。 哦， 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就是新郎啊跟新娘两个人， 嗯， 头一宿，谁也不许跟谁说话， 这为什么呀？ 谁先说话谁先死。 这不胡说八道吗？ 这不胡说八道吗？ 就是， 所以说，可能这年轻的同志都不大懂。 哎， 有些老同志啊，那个上年纪的， 嗯， 可能还知道这些事儿。 哎，知道可是知道， 嗯， 但是都不信了。 干嘛不信呢？ 嗯， 有人信。 谁呀？ 我奶奶。 哦，你奶奶还迷信 啊？她太迷信，今年70多了。 嗯， 前2年我结婚的时候还把我叫一边去了。 嘱咐你， 月儿，过来。 嗯， 我 这不散毒呢吗？ 记住了啊。 嗯。 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歇着去吧。您 是操这份心干 的？就是对老人，你可不就这样？ 嗯， 刚把他弄走， 嗯， 我旁边有一二舅过来了。 哦，舅舅来了。 哎，月文，过来。 干什么？ 今天晚上在洞房里头， 嗯， 你要能让你爱人说头一句话，说一句，我给1块钱。 舅舅好开玩笑。 我说您真给家给啊？ 嗯， 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 哦， 我说那您甭管了，明天早晨您就盯着给钱，门口听着。 哦，在门口听着。 他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啊，有意思。 我说那行，您甭管了。 嗯、 啊，到晚上我们就进去了。 嗯， 进去一看，呵，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怎么呢？ 往那一坐，一句都不愿意。嗯， 这怎么回事啊？ 甭问呢。 嗯， 他们家也有老人呢。 嗯， 也告诉他了， 也嘱咐他了， 不说没关系。 嗯， 哎。有一个规矩知道吗？ 什么呀？ 新婚头一宿啊， 啊， 必须要盖这个娘家陪送的被窝。 哦，就是女方带过来的被子。 知道这被窝怎么盖吗？ 知道啊。 怎么盖啊？ 竖着盖啊。 竖着盖 啊。 竖着盖，他能说话吗？ 那你 往床上一躺， 嗯， 把那被窝拉过来，唰啦横着，咱们就搭上了。 横着， 上边露半截，底下露半截， 不够长短吗？ 五大梁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就是、啊。 这怎么回事？这是， 嗯， 往上蹬蹬， 哦， 好容易把上边盖上，底下又露出来了， 就是啊， 再往下踹踹， 嗯， 下边盖上，上边又露出来了， 折腾嘛。 我在床上梆当梆当这么一折腾，我们爱人乐了， 乐了。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就是意思。 哎，一块了啊！ 你这干嘛呢？ 我舅舅在门口听着呢。 哦，等着呢。 哟。什么呀？就一块了？ 嗯， 两块了啊？怎么这么会儿又两块了？ 不明白。 三块了啊？ 你瞧， 你看你这人真是，怎么又三块了？ 嗯， 四块了。正说着，我们那舅舅邦当就进来了。 啊， 哎，岳文，岳文，别说了。 怎么了？ 我这就剩四块了。 好了，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一起分享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 Thank you.